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82集。车轮骑兵的炮轰进行到酉时，天至黄昏，东面城墙补了再补，备用的女墙都要被砸完了，骑兵还没有停下的意思，这是真正的炮轰，不砸他东面城墙不罢休。乔天涯蹲在墙垛后边，顶着炮声对沈德川说， 单射炮都是石头，他们在野外不缺石头，再这么打两天，就算骑兵不过壕沟冲锋，城墙也要受不了了， 哈森等不了两天。 沈德川脸颊上很脏， 入夜前骑兵肯定要冲锋， 守备军失去了颍昌，骑兵要探探守备军现在的水深，已经经受一天炮轰的守备军很疲惫，这是骑兵此刻的好机会。 他们越过壕沟，我们就打开城门，守备军继续守城，让锦衣旗抵御冲锋。 我跟费胜， 你跟我。 沈泽川抬眸， 你跟我交替，只要击退骑兵的冲锋，就立刻退回城内，不要恋战。 骑兵的人数远超锦衣旗，钢针不能正面板斧，沈德川只要扎破他们的冲劲，就能维持守的姿态。乔天涯舔了舔唇，正色说， 你是府君不是将军。 沈德川没答话，他撑着墙壁站起来，在暗淡的天穹下越过乌压压的骑兵，望着茶石河。茶石河犹如浸在夕阳里的玉带，倒映着瑰丽的浓云，裂隼翱翔在其中。沈泽川眼神逐渐凝聚起锋芒，他说， 我是中伯的父君。 茶室河上方的灰色云还没有散开，沈泽川手边的墙壁就轰然一震。 投石机！ 望楼看哨的守备军高声鸣示， 骑兵的投石机来了。 昨晚轰开序幕的投石机在单哨炮后休息了一整天，再度出城了。骑兵们开始分掉队伍，他们垒着筒形鼓，在战场上迅速传递情报。沈泽川当即扯掉了繁琐的宽袍，勒紧了单肢臂腹，沿着台阶下到城底，风踏双衣，昂然等待。他翻身上马，对乔天涯说， 警惕其余三门。 乔天涯行礼，大声说， 府君大捷。 沈泽川勒马掉头，面朝着通道，他浓烈的面容被血汗遮掩，只有那双眼睛仍旧明亮。身后的锦衣旗都平稳着呼吸，他们也要速战速决。一旁的战马忽然微沉，费胜上马，把腰侧的绣春刀拖到身前，熬红的双眼望着沈泽川， 我是府君的禁卫。 他停顿片刻，拔刀扬声， 我们是府君的盾牌。 沈泽川微颔首，风踏双衣开始向前踏步，他的身影逐渐进入通道。在面对城门的片刻的寂静里，沈泽川说， 我与诸位共生死。 城门再度打开，那沉闷的巨响迎来最后的日光，穿梭在无数马蹄间。红缨旗顿时高扬在余晖里，骑兵架着旗杆，在整顿完毕的步兵后猛地挥下，用边沙话喊道， 进攻。 费胜的散落的碎发被风拂动，他刮烂的手指握紧刀柄，在沈泽川驱马向前时喊着那句 大捷。 风踏双衣踏尘奔出，步兵放弃盾牌，抱着通行板整齐跪身，在骑兵即将越过自己时搭起狭窄的通桥，弯刀们踏板越沟，在城下跟锦衣旗碰撞。在城外休息了整天的边沙骑兵精力充沛，他们喝足了奶茶，吃饱了肉干，本以为面对的是已经疲惫的守备军，谁知锦衣旗同样休息得当，靠着干粮塞饱了肚子，根本没有可趁之机。双方就像是刀锋碰刀锋，在错乱的马蹄里蛮力相撞。仰山穴从不跟弯刀硬碰硬， 沈泽川刁钻地直取咽喉，笔腹变得沉重，淌进去的血水再沿着手臂下滑，把沈泽川的半身都染红了。骑兵首次冲锋，人数不够，仓促架起的通桥太窄了，经不住锦衣旗的厮杀，只能暂作退后，潦草地结束了这次冲锋。沈泽川立刻调马回城，他在进入通道时，城门就再度紧闭，通道内点起了火把，竟然已经将近亥时了。沈泽川右臂迟钝，他还在锦衣卫时都没有这样长时间的力搏过，到中搏以后又因为身体疏于练习，此刻已然觉察到身体的迟钝，双指没知觉了。沈泽川抬起左手，没什么表情的抹掉脸上的血水，跟乔天涯换了位置。锦衣卫休息不到一个时辰，外边的统心鼓又响了起来，骑兵二度冲锋，这次乔天涯率兵抗击，直到丑时才退回来。 车轮战，他们每轮冲锋的骑兵都不一样，这样打到天亮都不会停。 飞身在墙垛上看着骑兵移动的火把， 哈森藏了一部分的兵力。 沈泽川靠着墙壁休息，塞了几口馒头， 否则策安不会没消息。 萧迟也南下前就跟陆广白做过推演，他南下的目的就是引诱哈森出兵，但这个前兆是交战地门口的边杀骑兵会减少，陆广白迟迟没来支援，说明交战地的猛攻没有停，哈森早就为进攻端州做足了伪装，阿穆尔的背后很可能不止六部。费神望着骑兵，他说， 我得带老头回来。 沈泽川勉强吃完馒头，带着养山雪站起来，他已经一天一夜没睡了， 这要想个办法。 沈泽川微抬头， 下一轮冲锋乔天涯不必退，我们一起出城。 费神回过头，沈泽川目光阴沉，清晰地说， 操。 费神僵硬的面部肌肉逐渐动起来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就笑起来，笑着笑着就抬手抹眼泪，跟着夫君说， 操。 丑时三刻，阴云蔽月，骑兵在整顿以后撤下前列，换上第一次冲锋的精锐，他们举起的火把忽然熄灭，响了整夜的统心鼓也停下了，端州城外顿时陷入了一片昏暗，没有了火把照明，墙头的弓箭手就看不清壕沟对面，探哨爬上仅存的望楼，壮着胆子踩着栏杆，探井在高空巡视，探哨并边的汉池塘，他对墙头打着手势， 看不清，太暗了。 单哨炮和投石机的猛攻也停止了，除了分散的马蹄声，城内再也得不到任何消息。守备军在这难得的安静里放轻了脚步，像是生怕惊动什么，他们在各自的位置站起来，对即将袭来的暴风雨有些预感。通道内的守备军开始向外撤，他们拖着清理出来的尸体给锦衣旗让出道路，清水泼在青石板上，浇过马蹄，冲散了浓重的血腥味。骑兵的横队动了，他们要经过架稳的通行板，在城门前形成墙壁，他们在屡次试探里摸清了锦衣旗的路子，对于钢针要结成厚实的砖头拍烂它。墙头上的守备军不敢擦汗，他们喉结滚动，听着马蹄声，在心里齐声倒数。骑兵奔向壕沟，骑兵的马蹄踏上了通行板，那轰隆的声音顿时响彻壕沟。就是现在，守备军挥旗哑声大喊， 退。 墙头的重石沿着木质小通道翻滚起来，咕噜地穿过短小的地方，磕着边缘飞跃而出，雨点般的砸在壕沟上。隐于昏暗的骑兵们挡不住上方的突袭，被重石砸得人仰马翻，通行板立刻断了大半，数不清的骑兵跌进了壕沟里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